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来关注一部特别的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做柴米油盐之上。那么如果您登录腾讯视频，登录央视的农业农村频道，便可以找到这部纪录片。为什么说它是一部特殊的纪录片？它有着怎样的不同的视角？它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呢要将视线投向德国，来关注德国的特大暴雨，遇难者已经超过了150人，政府归咎于气候变暖，但也有很多民众批评之前预警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也是受灾严重的主要原因。最后我们关注的是韩国近期就业人数的上升。好，欢迎您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这样一部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在今年的7月15号，这部纪录片在央视的农业农村频道、海峡卫视、东南卫视、腾讯视频、英国 Sky 天空电视台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有4位主角，一个是村总支书，一个是女卡车司机，还有一位杂技演员，还有民营企业家，都是一些普通的中国百姓，他们如何从贫困的山区走出，追逐自己的生活梦想。而这部纪录片之所以特别，在于它是从一个英国导演的视角来进行拍摄的。该片导演是2度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英国知名导演柯文斯。他说，纪录片里每个短片的主人公都曾经经历贫困，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时代浪潮，他们的命运也彻底发生了改变。而他们的追逐梦想的坚韧、命运戏剧性的变化，以及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朴实的追求，正是最打动这位导演的地方。在首映式上，柯文斯导演说， 中国的崛起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关注，但是很少有西方人真正的给西方观众讲述中国故事，这就给像我这样的电影制作者一个机会，去探索非常独特的、不同的，并且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 纪录片有这样几位人物，一个是村支书常开勇，卡车司机张林，义乌市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德康等等。他们通过纪录片讲述了自己如何从贫困的山区家乡走出，通过奋斗磨练成就了自己的个人梦想，有大梦有小梦，但到现在为止他们仍在奋力拼搏着。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把这部纪录片的一些原因音频奉献给大家。 在1年之内，真的让老百姓住成安全的住房，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我一定要留下我的脚印，说明我来过了，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很多同学，其实像我这个年纪，老早就已经不在舞台上表演了。 如果一辈子我可以当演员，那我也一辈子当演员。 女士必须要经济独立，我要靠我个人买车买房，我不会靠任何人。 我从小就是一个理念，我要出去，不管怎么样辛苦的行业，只要不是在田里面山里面做事，我都要到城里面出去。 那个时候吃的是白开水泡饭，啥子农活都要干。 我狠下心来，我一定要逃出去。 那个就不会乐意，没事的破老家都烂完了。 你不知道被人瞧不起是怎样一种眼神，谈理想都被人家嘲笑。 苦吧，就是说你不练杂技你能干什么呢？你以后要干嘛？ 真的虽然苦了，没意义，只是亏得家人而已。他们说的是真的太辛苦了。 我说我当年的贫困户该有多好。 早期送快递的话全部自行车，下面全部这个皮挤破掉了， 人家吃不掉的饭就进去吃，是呀，就是我。 就是我们洗澡这些问题都是在服务区，有时候洗的还是冷水澡，不管再苦再弄得坚持下来。 其实我身体上面有很多伤，这些伤目前来说我还能够克服得了，我还能够坚持去做。 英国导演柯文斯从事纪录片创作已经40多年了，他的拍摄足迹遍及了68个国家。他曾经两度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有着16座艾美奖。近年来，他的观众目光也投向了中国。通过刚才的音频短片，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部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是想通过4个处于不同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人公的真实故事，讲述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之路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他们当中有舍小家顾大家的村支书，以及异地搬迁的村民，有出身贫寒但是个性倔强的离异的大货车女司机，有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杂技演员，还有功成名就反哺家乡的民营企业家。据柯文斯说，选择角色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希望呢主角的故事大相径庭，能够展示出一个小康社会的不同侧面，让西方人理解真正小康社会的内涵，影片能够以情感人。如果西方人了解中国仅靠摆事实还不够，还要打动他们的心。导演柯文斯说，我并不想操纵观众们的感情，但我认为只有真情流露的主角方能讲好小康社会的故事。最终呢，他们选择了4组主人公，之所以选择他们呢，是因为这些人特别愿意坦诚相待。而其实剧组对他们要求也很严格，常会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让他们难以回答，但他们依然非常坦诚地做出了解答，也不讳言自己的失败和短处。柯文斯导演还说，过去的40年中，中国的迅速发展红利汇集了社会最远端，也汇集了最最穷困的老百姓。他认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还能使人施展抱负。无论人们想成为科学家、探险家还是教师，社会都能为他们提供机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柯文斯本人也回忆了80年代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能过上好日子，当时中国的贫穷令他震惊，而现在他依然非常震惊，要在中国找到赤贫的人真的太难了。当然相对贫困依然存在，毕竟这是个14亿人口的国家，有些人的日子依然是不太富足，但是温饱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柯文斯还对中国媒体表示，中国的脱贫公式很妙，国家的组织能力达到了西方无法想象的水平，中国领导人有良知，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不改。可以说在改善民生方面，中国的领导人表现一直优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他们在其位谋其事负其责，表现优异。他还说，至于那些质疑中国贫困线过低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美国还没有摆脱贫困，英国也没有摆脱贫困，那么在向其他国家扔臭鸡蛋之前，应该先照照镜子，摸摸自己的家底。中国的表现已经很出色了，中国应当被祝贺。我认为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脱贫的规模和范围，他们想象不到中国有近1亿人摆脱了贫困，他们也正在发挥潜力实现梦想，为这个国家做出新的贡献。有了他们的助力，中国的机器会比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机器都转得更快。好，刚才我们关注的是由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柯文斯导演拍摄的反映中国脱贫、人们走上小康之路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这部纪录片从7月15号开始呢，已经在央视农业农村频道、腾讯视频上来播放了。看过原片，相信您也一定会被感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德国。连日来，国际媒体报道最多的便是德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暴雨，遇难者已经超过了150人左右。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听到德国会因为暴雨死伤这么多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说起德国，那就是非常好的给排水系统以及强大的应灾能力。那为什么遭到暴雨，德国会有这么严重的人员伤亡呢？一位在德国西部舒尔德地区住了60年的老住户对德国媒体表示说，洪灾来得太快了，我们都无力抵抗，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这是自德国统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事故。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说，这一段时间是充满了恐惧、绝望和痛苦的，而他的心与灾民同在。而德国媒体呢，把洪灾的原因归结为了气候变暖。不过也有媒体反思说，过去德国的抗灾能力被夸大了，这次的洪灾充分说明德国的基础设施该更新了。据德国媒体报道，洪水来得太突然，政府和民众没有心理准备，而气象机构之前也没有发出足够的预警。洪水的触发点是低气压贝恩德引发大暴雨，随后各地发生山体滑坡、道路被淹、数百个地窖进水、铁路、公路交通中断、河水水位急剧的上升。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说，毁灭性的洪水横扫了西欧大片地区，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便是德国西部。从空中来看，一些村庄似乎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消失了，能看到偶尔有房顶从水中露出来。直升机盘旋在屋顶上救出了受困的人，潜水员被派往洪水淹没的房屋里打捞尸体。视频显示，城市街道变成了汹涌的河流，汽车被卷起被扔在了一旁，变成了皱巴巴的残骸。洪水刚来的时候，一些人去地下室排水，结果大水淹来，一些人就被淹死在了自家地下室里。也有消防人员在营救的时候被困丧生，由于担心洪水可能会蔓延，大坝也可能会倒塌，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家中撤出，到了体育馆或是一些临时避难场所，甚至亲戚家里过夜。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在德国的埃尔佛山区有70个人在房屋倒塌之后失踪了。德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说，他们已经有100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降雨了，2天下了整整2个月的雨量。德国西部受灾最严重的是北威州，仅阿尔维勒地区就有1300人失踪。当地官员强调说，大量失踪者是因为手机网络瘫痪了，人们联系不上他们。洪灾区使得成千上万的家庭水电供应被切断，政府担心会有更多的房屋倒塌。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也派出了800多名军人去帮助救灾，德国救生协会派出了大约800多名志愿者为灾区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将视线投向德国西部一个小镇。小镇本来是安静而又美丽的，洪水袭来，很多人失去了美丽的家。而这当中有一位专门做古旧书生意的书商最伤心了，因为他收藏的有500-600年历史的孤本都被大水冲走了。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小镇上有一家成立于1988年的古董书店，如今书架上的书散落一地，有的甚至被洪水冲到了店外，书上沾满泥污，面目全非。古董书商胡斯特正拼命抢救他的藏书，看着自己的珍藏被毁，让他感到无比痛心。阿尔维勒地区还是德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当地一些葡萄酒商今年刚进了新货，不料却遇到了洪水袭击。小镇上的一个葡萄酒商户强忍着眼泪感叹，难以认出眼前的景象，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了。 Das einzige, was ich noch versuche, ist, dass ich versuche, Dokumente zu retten. Aber was die Inneneinrichtung betrifft, was die Weinflaschen betrifft, was die Dekoration betrifft,das ist alles ruiniert, das wird jetzt hier nach und nach auf die Straße geschafft. Die ersten Dinge stehen da schon. Und das muss man nach und nach abarbeiten. Und man muss halt tatsächlich aufpassen, auch beim Räumen, dass man sich dabei nicht verletzt, weil Glasscherben liegen natürlich auch drin. Und da muss man schon behutsam, bedacht dran gehen. 刚才记者采访了两位当地的商人，一位呢是古书店的老板，他说啊，自己收藏的很多古书有着五六百年历史的，都是孤本，只有在一些大图书馆里还能找到。但是非常不幸，这次这些书呢都被泡坏了，有的也找不到了。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一位葡萄酒店的老板，他说自己珍藏的很多葡萄酒也被洪水冲走了，还有很多玻璃瓶都碎了。正因为如此呢，当洪水退去之后，满地都是玻璃渣子，人们得特别格外的小心进行清扫。这场暴雨及其引发的洪水也袭击了德国的邻国瑞士、荷兰、卢森堡和法国等，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充满了很多灾区以及周边地区的民众在展示自己的受灾画面。一些人对德国遭遇洪灾时的束手无策表示着失望。一位网友奥勒尔说，德国等欧洲国家之前被标榜为了抗灾榜样，实际上是因为欧洲这样的自然灾难其实并不多，而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各种极端天气多了，灾难也就多了，也就暴露出了欧洲的准备不足。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当地官员将这次洪灾呢归咎为了全球气候变暖，更温暖的大气层可以容纳更多的水分，于是就产生了暴雨。例如像北威州，该州过去通常是冬天才有强降水，而在夏季这样的大降水是完全不同寻常的。一位工程师马库斯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政客们为了政治正确，天天都说气候变化，却没有实际行动。他认为德国的基础设施老化才是受灾严重的主要原因，如果未来不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入，只会面临更大的抗灾困难。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国家经济的景气指数和国家的就业人口息息相关。进入到今年的五月份之后呢，韩国的就业人口再次出现了增长态势。而受疫情的影响，韩国就业人口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二月已经整整连续12个月减少了，但是此后呢一直保持一个增势的态度。到了今年五月份的就业人口增长达到了62万人。就业人口增加的数据显示出了韩国经济的复苏态势。不过该国的经济界人士分析认为，韩国的就业市场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就业的支柱30岁到49岁的就业人口已经连续15个月减少了。那么像这样的数据又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呢？而同时随着无人化、机器人化的产业自动化的潮流，对于就业岗位的未来增加有着不利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韩国 LG 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裴敏根教授来介绍韩国就业市场的现状和课题。而他所谈到的韩国就业市场面临的种种挑战，其实在中国也同样存在。那么各国政府有什么解决之道呢？好，我们就来听裴敏根教授接受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访问。 통계청이발표한지난5월의국내고용동향을보면，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五月就业动向显示，该月总就业人口为2755万人，较一年前同期增加61.9万人，失业人口为114.8万人，失业率从今年一月的5.7%跌至4%，这可以说是经济复苏势头开始向就业市场扩散的一个证据。从经济复苏的情况来看，出口从去年下半年起持续拉动韩国经济，这主要受到了半导体、IT 等无接触方式相关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上升的推动。进入今年，韩国启动疫苗接种工作，总体上国民的不安感有所消除，消费和面对面服务业也开始复苏，这些经济改善的迹象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考虑到去年就业市场表现十分不佳，因此今年的增幅等各项数据也存在一定的基数效应。 상승폭이런것들은당연히좋게나오는측면도분명히있을것입니다。 经季节调整后剔除基数效应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就业人口恢复到了2020年2月新冠疫情影响显现前的约80%，也就是说就业人口正在朝着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攀升。按照年龄段来看，所有年龄段的就业率均有所上升， 青年人群的恢复势头尤其明显。尽管青年人口逐步减少，但就业人口却在增长。15至29岁青年人群的就业率高达 44.4%， 创下了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6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就业人口也增长了 45.5 万人，占到总体就业人口增长规模的70%以上。这主要是韩国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多的结果。虽然就业率有所上升，但并不代表优质的就业岗位增多。事实上，韩国就业市场的主体30至49岁人群的就业人口出现了减少。与以短期就业为主的老年人不同，这一年龄段主要在核心制造业以正式职员的身份工作，因此这意味着优质就业岗位的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具体理由的情况下，不工作不求职人口在30至39岁人群中大幅增多。分析认为，市场没有能让这部分群体满足期待的高质量工作。 30到49岁人群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在企业组织中层担任核心职位的群体。这一群体就业岗位的减少，提示了韩国经济就业岗位创造能力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有可能正在弱化。比如产业总体竞争力，对就业影响最大的服务业增长等，这些部分有可能不如过去，存在一些问题。中壮年群体的就业减少现象，实际上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这不仅仅是就业岗位本身的问题，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还有可能是韩国经济新产业的发展过程不顺利，或者在创造附加价值的过程中对人力的需求不及过往。可以说这个现象很大程度反映了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影响。 各产业的就业情况也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卫生福利、建筑、设施管理等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多，住宿餐饮、零售批发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则仍未能摆脱低迷的氛围。尽管各年龄段和行业的情况存在差距，但总体就业市场的回暖依然是一个好消息。出口、经济增速、就业率等各项经济指标的好转，意味着韩国经济终于出现了摆脱新冠疫情漫长阴影的迹象。 经济增速等各项经济指标的好转，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基数效应的影响。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在防疫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小。进入今年以来，恢复速度也很快，总体呈现出良好的走势。 除了统计厅的就业动向，本月9日还有另一项振奋人心的数据。韩国银行发布的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 GDP 环比增长 1.7%。韩国银行曾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速为 4%， 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将可轻松实现这一预期，届时韩国经济增速将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大值。另外，连续两年减少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今年也有望转为增长势头，可以说韩国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且速度快于预期。不过也有意见指出不宜过于乐观，从就业指标中可以看出，韩国经济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课题，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问题更是当务之急。 虽然就业市场已经开始摆脱疫情的冲击，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自动化、无人化在产业第一线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快速进行，与过去相比，对人类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也在加速，这对就业和就业岗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此有必要调整政策环境，确保不断产生各类新产业和新岗位来吸收劳动力。不过即便如此，就业岗位仍然极有可能继续受到威胁。我认为最迫切的是制定加强雇佣保险等福利方面的应对方案来缓解这类冲击。 若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国民感受到的生活质量就不会改善，其他经济指标好转的意义也将削弱。